那我们今天的2018年的最后一届老友记课程也结束啦。 Mm-hmm. Yeah. 同时这第一季的课程也结束了。 Yeah, we're all done with the first season. 而且你发现我们这个 timing 每次都是那么巧。 Perfect. We're amazing. We're so good. 是吧？同学们啊，这新的一年里哈，2019年要继续加油学习，把这个发音练得美美的、棒棒的。 嗯嗯。 是吧 yeah, yeah. 继续跟着 Henry 老师刻苦学习 Forever 现在是不是喜欢上 forever 这个词了 I love it, I always say it 永远永远永永远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okay, 谢谢 Henry 老师一年的辛勤工作、mm-hmm. 我们新年见 好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英文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Figure Skating Figure Skating 是花样滑冰的意思Figure, F-I-G-U-R-E, skating, S-K-A-T-I-N-G, figure skating, 花样滑冰。我们来造个句子。All six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figure skating or ice hockey. 都参加过花样滑冰或冰球运动。The figure skating performance was very wonderful and we were deeply attracted.花样滑冰的表演很精彩，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住了。Figure skating is my favorite competition. 花样滑冰是我最喜欢看的比赛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ice hockey, 冰球。Hockey 的拼写是 H-O-C-K-E-Y. Skiing, ice skating and ice hockey are among the 7 winter game sports.滑雪、滑冰和冰球属于冬奥会的七大运动项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cross country， 它是越野的。cross country skiing 就是越野滑雪。我们来举个例子 ：He quickly converted me to the joys of cross country skiing。他很快就使我迷上了越野滑雪。Beijing has proposed the Chengli area for events like snowboarding, freestyle ski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北京提出在崇礼地区举办冬奥会的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和越野滑雪项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